赶紧送你爸爸住院去。 哎，那条件多好啊！ 劝了半天 啊， 你爸爸不去， 我爸爸也拧着呢， 摇了摇头， 嗯， 摆了摆手，我呀，不行了， 我爸爸不行了， 往后啊，你们哥几个好好的孝顺您妈。 哎， 说完这句话，闭上眼，不愿意了。 怎么回事？ 我过去一瞧啊， 啊， 好不，你父亲咽气了， 哟， 去世了， 是， 亡故了， 啊， 不在了。没了，没有了，完了，完事了，完事大吉了，吹了，吹灯了，吹灯拔蜡了，嗝了，嗝屁了，嗝屁朝凉了，尿蜡尿挑子了，皮儿了皮儿两张了，土了土点了，无常了无常到万事休了，呜呼了呜呼哀哉了，踹腿了回去了，俩六一腰眼儿猴了。 你说死了不就完了吗？ 整个这人都死了， 那要死可不整个死啊！ 我一看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赶紧奔厨房 干嘛去？ 叫你大哥去。 他干什么呢？ 正在熬粥呢。 哦，做饭呢。 大哥，大哥，完了，别熬了，别熬了，老头完了。嗯，啊，老爷子死了。你哥哥一听，当时， 哇， 哭了， 有这么哭的吗？撕得够远的。这不尿了吗？ 啊，尿 尿什么事儿？ 这叫泪如涌泉。 泪如涌泉也没这么大声音。 哦，对对对，没这么大声音。 那可不， 也就是 啊，没有 词儿， 我词儿也不行。我说你非得配音是怎么着？ 你呢？ 掉眼泪没声音。 哦，对对对，掉眼泪没声音。 哎， 你哥哥一难过，鼻子一酸 啊， 吧嗒吧嗒吧嗒，一共掉了11个眼泪， 俩眼睛掉11个眼泪。 你哥哥是大小眼儿。 我说的。你哥哥才是大小眼儿呢， 哭了吧？ 你就说哭了吧。 就这功夫啊，你们姑奶奶来了。 那是我大姐， 你大姐那年大概有个30多岁了， 37了。 她在西城住， 对， 你们住的是东城奶子府， 那是我们老宅。 听说老头病重 啊， 特地坐车由西城赶到东城。 嗯， 到这儿一下车，就听里边哭， 嗯， 准知道老爷子不好。 就是， 你们大姐一进院子，泪如雨下，放声大哭， 能不哭吗？ 啊啊啊！ 就别嘟噜了，我们大姐是驴声。 大姐一进门，院里那驴正叫唤， 还瞧那寸劲儿， 这是乱了。 哎呀， 连哭带叫 啊！ 得得得得得，先别哭，先别哭 啊！ 驴先走，别跟这儿捣乱。 行了行了，就别提这驴了。 现在这不是哭的时候， 就是啊， 得记着事儿办呢。 对啊， 赶紧把存的那几匹大五十的白布拿出来。找街坊邻居婶子大娘们帮忙裁孝衣，都穿上孝。 是， 我也穿上吧。 啊， 我来个漂白大褂。 啊，不不不，脱了，脱了，脱了！你是我们家什么人呢？穿漂白大褂？那姑爷才穿漂白大褂。不不不不，这没你的，这没你的啊！ 我怎么着？ 你怎么着？你非穿不可呀？ 我得穿呢。 啊，你呀、 啊，啊， 来个孝帽子， 小帽子 上面来俩红红球。啊！你要穿就这个，你穿不穿吧？ 我不是你家人，我甭穿了。 你看这又不穿了， 都穿着孝。 嗯， 给亲友们报丧送信儿。 对， 门口写上“树报不周”，贴在左边，立上挑钱纸， 这都是该办的。 哥儿几个，姐儿几个，咱们商量商量，这趟白事怎么办呢？ 对呀、啊， 我说完了 啊。 你大哥擦擦眼泪， 嗯， 站起来了。 是，伤心了， 怎么办 啊？ 这还不好办吗？有这么句话吗？ 怎么说呀、啊？ 穷人不可富葬，富人不可穷埋。 嗯， 依我说呢，简简单单的，让亲友们、街坊邻居看过眼儿去就得了。 哎， 往后咱们不还得过呢吗？ 这是想省点钱。 我一听我就明白了， 什么意思？ 你大哥憋着分家呢。 哦， 老三说我不同意。 啊， 什么叫穷人不可富葬，富人不可穷埋啊？这东西都是老爷子挣的。 啊， 老头这一辈子不容易，不分家全卖了办白事。 哎，老三多孝顺。 大哥说：“哎，老三，你干嘛你？啊，老头活的时候你干嘛去了？